莫凡在冲击自己的极限，可是极限之所以称之为极限，就是因为它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突破。提高技术、提高意识，这不是在网游里刷装备，忽然有一天人品爆炸，刷到了，实力顿时提升。这些只能是靠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训练、实战来点滴积累。想突破极限也是这样。 不是忽然一天心血来潮说我要突破，一份力就突破了这么简单。莫凡在冲击极限，不顾一切的冲击，他真的有打出在平时训练里没有出现过的状态。但是，突破极限也不是刷装备，刷到了就永远拥有这样子。猛然间突破了一次是一回事，驾轻就熟那是另一回事。一句话，还是要靠点滴来积累。 能击败孙翔，哪怕是生命72%的一叶知秋，对莫凡来说，事实上已经是了不起的突破。面对杜明，他还想继续，还在顽强的，甚至更疯狂的向自己的极限一次又一次的发起挑战。但是此时，他明显状态已经不济。虽然驴友给杜明制造惊吓，但是很快却都会被杜明扳回场面。 14%的生命也由不得他折腾几次了。终于，毁人不倦倒下。杜明的胜利可说是有惊无险。莫凡的表现让他有一种关键时候掉链子的感觉。看来击败孙翔对他消耗很大，不过这场他还是拼得那么凶啊。虽然是个新人，但是杜明对莫凡默默的还是生出一股敬意。 这种顽强的选手，无论在哪儿，无论胜败，都是值得尊重的。莫凡下场，果然脸有疲态，对他而言，主要是精神上的疲劳，反复那样专注爆发，像拉满一张弓一样，反复紧绷自己的精神，完全是不顾后果的蛮干。 太乱来了，叶修看着莫凡说道。 莫凡也默默的看了叶修一眼。 却什么也没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乔一帆从旁递上去了一瓶水，莫凡微怔了怔后接过，朝乔一帆点了点头，以示谢意。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能和他有点言语上沟通的，也就是苏慕城。但即使是苏慕城，也多是对他说一些什么，从来没有获知过他的想法。 多和他去说说吧。无奈，这事儿还是只能交给苏慕城，由他去引导那个不爱理人的家伙。这时，星星擂台赛的第三位出场选手已经站了起来。唐柔，1挑3事件以后，星星一直以来的守擂大将，他一起身，现场顿时有点冷却。 哪怕打到赛季的这个时候，唐柔的人气也依旧冰点，连自家主场对他都不冷不热。可想而知，他在整个粉丝圈中是何种处境。更何况，此时星星已经只剩他一人。轮回呢？场上还有杜明的剑客无双勾月，生命有 91% 在他之后，更有一个完全状态的周泽楷，荣耀第一人周泽楷。 没得打了，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擂台赛就算就此宣布轮回获胜，恐怕也不会有人在乎。但是这些，唐柔都没有理会。站起身，接受了队友的祝福，他就坚定地朝着场上走了去。哪怕听到场边偶有嘘声，他也不会在意。在主场，星星的支持者看在战队情面上已算很给他面子。 只要在客场，唐柔但凡出场，那就好像人民公敌一般。这样的处境他都能挺下来，主场的这种沉默对他来说已经像是掌声一样值得欣慰了。这种主场氛围实在有些怪异和压抑，轮回这些客场选手们都觉得有些不适应了，东张西望的观察着星星粉丝们的态度。他们当然也知道为什么会如此。 只是也没料到会有如此严重，就连一向最会护短的自家粉丝圈里，唐柔竟然都会受到这样的冷遇。 而他们对星星战队的支持又是那么的热烈，这真是一个怪现象。这样的境遇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太清楚了。但就是这么一个姑娘家，却依然在这样的境遇中坚持着。轮回研究过唐柔的比赛，在一挑三事件后，唐柔最大的改变就是不再是擂台赛的先锋将，而改为了守擂大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变化，在场上依旧锐气逼人，势不可挡。他的人气被冻结的，但是他的实力还是稳中有升。本赛季加入联盟的新秀中，真论实力他无疑是突出的一个。若不是他的年纪放在刚入行来看有些偏大，可说前途无可限量，再加上出色的外貌和气质，真的有无数人为他感到惋惜。渐渐的，也有一些声音发出，希望大家可以宽容地对待一个新秀选手。但是总有那么一部分人总是咬着不放，尤其以电竞时代的阮成为代表，现在已是星星唐柔职业黑，在写任何评论的时候都尽可能的拐弯抹角把唐柔带出来黑上一黑。不过更为主要的还是唐柔本人的态度，在这种风向已有偏转，已有帮他说话的声音出现时，如果选手自己能够出来诚恳地表一下态，这事儿或许真就顺势这么结果了。但是没有，唐柔对此丝毫没有要说什么的意思，这也是很多粉丝厌烦他的地方所在。大家都觉得他知错不改，死鸭子嘴硬，再有一些非要把这些和唐柔外貌联系在了一起，生成了诸如美女被宠惯了，美女在耍特权一些想当然的难听言论，那点声援到底也没法把唐柔从冰水里捞起来。不过最令这些声音郁闷的是，他们无法从赛场上的表现来抨击唐柔。一挑三事件之后，星星就进入了疯狂的连胜，最差比分都在9-1，直至对301输掉，比分也是4-6，擂台赛的两分还是到手的。擂台赛全胜，唐柔这位守擂大将在这期间的表现从赛果上实在无可挑剔，导致他们只能鸡蛋里挑骨头，讲技术运用的合理性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他们渴求干货真的已经很久了。而眼下对轮回，作为守擂大将，唐柔真是面对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局面，艰难到就连这些渴求干货这么久的人都认为唐柔如果输在这里的话，恐怕也算不得是什么干料。面对几乎两个对手，其中一个还是周泽凯，输掉简直太合情合理了。唐柔进入比赛席后，现场氛围略有一些改变，响起了一些嗡嗡嗡的嘈杂声，这是人们在闲聊，在议论，在八卦，好像所有人都已经不再关心接下来的比赛，因为他们不喜欢星星的这个出场选手，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了这一局比赛的结果。加油声没有了，甚至连关注比赛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得很少很少，只有轮回的支持者们还在那里卖力地欢呼着，为他们终于能在擂台赛这里扳回两分而感到高兴。比赛开始，通常会在这时候献上掌声，变得稀稀拉拉。 这是因为周泽凯吗？ 陈国感受着这令人尴尬的主场气氛，苦笑着。唐柔确实变得不受欢迎，但是他在场上时到底还是代表着星星，粉丝们可以不喜欢他，却不能不去期待着星星的胜利。所以作为守擂大将出场的他，有时还是会收获到一些鼓舞的。但是这一次，星星的支持者们却好像完全放弃了他一般。陈果知道会这样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粉丝们认为星星已经不可能胜利了。为什么？因为轮回还有近两人，优势很大，还因为轮回两人中有一位是周泽凯，荣耀第一人。 周泽楷之强竟然已经不仅仅可以带动几队的士气和信心，他还没上场呢，竟然就已经可以影响到对手粉丝的态度。有周泽楷呢，我们不会赢的。能逼得主场粉都生出这种心态，周泽楷如今在联盟中的强势地位，陈果这下算是有了极深刻的领会。陈果有些气这些粉丝，可是刚刚春节活动中粉丝的热情证明他们对星星是有着极高的期待的，或许不能太怪他们，只能怪周泽楷强势的有些不像话。还有唐柔受人不待见的程度也很深，或许这里换一个星星选手的话，粉丝们还是会努力加油鼓劲的。 唉， 陈果叹了口气，唐柔的坚持比起周泽楷的强大更让他觉得无奈。这姑娘哪里有半点柔的模样啊，这名字起来是嘲讽用的吗？陈国暗暗吐槽了一下唐柔那个声名显赫的爹。比赛在无人关注中开始，选中的选手哪知观众的反应啊，杜明对这场比赛呢是特别期待，一上来操作角色无双勾月，嗖嗖嗖耍的招式比上一场还要多几下。 真的没想到竟然可以在正式赛场上相遇啊， 杜明频道里说着。唐柔回以一个微笑的表情， 倾向全力的战斗吧， 杜明豪迈地叫着。 那是当然， 唐柔应了一声，寒烟柔冲出，杜明的无双勾月也正面赶上，双方角色渐入对方视野，没有回避，没有利用沟壑，直接相撞。唐柔是曾经让杜明感到难堪的人，而且是非常难堪。全明星周末的玩家挑战环节，他竟然输给了一个上台挑战的玩家，而且是两把。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成了圈内的笑谈，偏偏他的对手只是个玩家，他一个职业选手总不能追着一个普通玩家说要去报仇吧。杜明只能自认倒霉，郁闷了好一阵子，直至那个当初击败过他的玩家竟然好像是要成为职业选手的样子，再到现在终于和杜明站到了同样的舞台。复仇，这都两年过去了，杜明真的再没那心思了，但是他也不至于忘了这件事儿。于是有一天他发现唐柔也开始进入这个圈子后，就不由得多有一些关注。而这位也真不是一个安分的主，正式进入职业圈后没多久呢，就以一个一挑三的事件闹得圈中纷纷扬扬，简直就是主角的节奏。但是到后来一挑三竟然没完成，还自毁承诺耍赖，一时间主角成了反角，人人喊打。杜明看得目瞪口呆，别的不说，这实在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姑娘，再加上很漂亮。昔日的怨念已经记不太清了，对这个一路关注下来的姑娘，杜明居然渐生好感，尤其一挑三之后唐柔在圈中那个凄惨，让杜明看着都觉得心疼。他倒挺想声援一下唐柔的，但是他什么地位啊，轮回战队数完一二三四四个全明星，再数刺客吴起、牧师方明华，完了才能数到他。有这种敏感事件，记者倒是也会顺口问一下轮回选手的意见，但哪里轮得到他。看到周泽楷对此事哼哼了半天，最后哼哼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很强时，杜明真想上去一拳打扁他那张帅脸。很强你妹呀，很强什么东西，很强啊。杜明从来没为周泽楷的言简意赅这么着急过，那段时间杜明的态度可以用牵肠挂肚来形容，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他的担忧是多余的。唐柔虽然人气直坠，但是他的表现反倒更加稳定，接下来的那一段赛程里，星星竟然比他们轮回还要出色。杜明顿时觉得更欣赏这妹子了。终于到了这第20轮比赛，轮回星星再度相遇，而这一次杜明和唐柔有了在场上相见的机会。杜明有些兴奋， 而场下轮回选手也是议论纷纷。杜明对唐柔的关注在轮回不是秘密，如江波涛这种狂善与人沟通的家伙，如何看不出这家伙根本就是在玩暗恋？ 哼，这货兴奋的提剑就冲去了，我看他状态好像很不错呀，这货是想用击杀对方来表达他对女神的爱吗？ 吴起看着杜明远超平时水准的表现说道， 是通过表现自己来吸引对方的关注吗？ 江波涛果然还是善知人心， 小学生级别的幼稚啊， 方明华感叹。 嘿，我靠， 有人惊叫了一声，轮回选手们齐齐扶额低头默哀。兴冲冲飞扑上去的无双勾月被韩嫣柔一个圆舞棍就撂翻在脚边了。 已经跪了吗？ 吕博元手捂眼张了条缝偷偷看场上。 没， 周泽凯说。 大意了， 场上杜明在频道里叫着。 我操，太丢人了， 轮回选手纷纷表示。 不会一会儿连我爱你什么都喊出来吧？ 那样的话趁转会窗还有两天就把它卖了吧， 卖去星星， 那可就真正的吓坏了吧。 众人笑，场上战斗在继续。